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96美元，卖出1808.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但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夏日心妈分，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暑假到啦！ 咪咪唱，暑假要点过先够开心啊？ 有假放，玩咩都一样咁开心啦！ 尽量瞓晏啲嘅， 睇下电视啊，摊喺张床喺度谂嘢，好正噶、啊！ 做少少练习啦，你全个玩晒嘢都系唔得噶咯。 整西瓜盅， 打下机啊，同啲女仔一齐 shopping 咯、 啊。你睇佢哋斋讲啊，都咁开心啊！ 斋讲都咁正，咁斋听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 听咗当玩咗，都一样咁开心啦、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纯爱是不是发梦先至有的呢？ 埋藏着这梦幻，埋藏着这浪漫，明明送过温柔，爱却很难，沉迷梦与想之间，无能力去辨认，无余力确定谁内疚，你躲藏，你追寻，让爱找到出口。 本地电影《幻爱》的同名作品，一个纯爱的故事，探讨是不是虚幻才能够完全拥有。作曲编曲监制陈玉斌、林君辉，填词浩然。 仿佛佛有你伴随牵手，我有我已习惯荒谬。 上班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小尘埃幻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10:08来到星期四晚的敏感时刻，在直播室有敏大人，Hello 敏大人，有莫莉。 亦都有 Kitty 喺度嘅。咁啊，嗱呢一排大家都即系齐心抗疫啦，因为每一日都留意紧呢一个疫情嘅动向。咁啊，食肆亦都即系六点后咧都冇堂食啦。咁我见到咧，即系好多朋友仔咧，即系头先莫咧同我分享话面包铺啊都排晒长龙啦，即 系 可能都会买翻啲食物摆喺屋企做储粮啦。咁亦都譬如可能超级市场咧，亦都会即系扫翻啲可以摆得耐啲冷藏嘅食物咧，都摆定喺屋企，即系以备不时之需啦。咁我呢两日咧，我就冇去到街市买餸嗰啲嘅，咁我都系叫外卖啦。咁我唔知道敏大人同莫莉会唔会呢一排咧都多咗叫外卖翻屋企咧？ 我哋通常都系煮嘅，因为咧我哋唔系好似你哋咁孤家寡人啊嘛，单身啊嘛。咁我哋成冧人，其实叫外卖都好烦喎，每次搬好多个盒噶噃。 哎呀，系， 系啊。 同埋屋企如果有姐姐，可能佢就会都要负责煮饭啦。 同埋基本上我妈都连即系佢系惊到连外卖都唔想嘅，佢话一定要翻嚟煮餸咁样。 系啊， 我自己就反而今次咧，即系原本我同我妈咧都系谂住煮饭，谂住觉得安全啲，因为如果落街食嘅时候咧，首先又唔知食咩，因为其实唔系太多嘢可以拣或者选择啦。咁跟住。第二就是、好啦，当真系买嘅时候，即系来来去好似食嗰啲咁样，跟住再想嗌嘅时候，喂呢、這个会唔会即系唔系几好啊？即系会唔会有啲人即系因为见到，譬如有啲排骨饭真系见过嘅，劲多人排队去买，咁我就会觉得喂个个咁样攞钱，攞完钱之后佢再不饭或者再拎过嚟，咁都好似感觉上面唔系几安全、啊，就会有心理上 有啲 个。 家咧或者有啲地方咧已經係用嗰啲嘟嘟噶嘛，係用啲電子貨幣啊咁樣咧掃一掃個QR code 咁啊已經得噶嘛，咁嗰啲就變咗佢哋啊！我睇咗個即係佢講話內地疫後咁，梗係有人即係有人，大部分人都係即係要要睇下點樣處理呢個困境啦。但係咧有啲食肆咧，佢竟然話咧而家係想請人啊，因為好多人都即係去即係點啊外賣啊，跟住全部外賣。同埋咧，佢哋原來好犀利嘅喎，佢哋每一日咧，佢即係如果你去佢嗰度去買嘢食咧，佢哋會話俾你聽咧個廚師係叫咩名啦，handle 你嘅食物嗰、那個 又叫咩名 服務啊服務員啊叫咩名，同埋佢當日嘅體温啊，佢俾埋呢張紙嚟 嘅，咁你就安心啲啦。 安心啊，就算佢作咧都叫到，算佢都冇理由咁作嘅，佢都爭在 作得嚟不如都真係俾佢 check 一 check 啦。咁樣 暫時香港未有呢個苦污啦， 好私隱噶嘛，我哋連體温都好私隱噶嘛。 但係咧就因為咁樣嘅時候，咁啊不如試下煮，即係煮啲最簡單嘢食，因為連可能嗰啲罐頭嗰啲又唔需要超級市場爭啦。咁啊，跟住屋企有啲咩就煮咩啦，咁樣同屋企人係咁樣 嘅。但其實我唔好明儲糧嗰個道理喎。 係，即係 咁你仲可，即係而家係咪大家仲驚連買餸都冇得買啊？ 係啊。之前咪講咗話早幾日嘅時候已經有超級市場，又係限買咯，又有每樣嘢，譬如蛋有兩樣啊，米有兩樣啊，所以結果咧，我今日睇新聞有講嘅，就係、是、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反而話有好多米咧依然好多擺咗喺度，冇乜人攞， 限住 咗，咁就搞到咧有好多嗰啲藥房咧，明明可能啲消毒嘅嘢啊，嗰啲明明特登飆到好高價啦，而家要減翻價，係啊，咁但係我就係想講嘅就係、是、我反而即係煮完一兩日。之後而家都有少少驚啦，即係我都叫我媽嗰啲唔食菜唔緊要啦，有生果咪得，即係生果呢啲又可以擺耐啲。 點解又唔食菜咧？煮熟咪得咯。 驚要佢成日去街市啊，咁我又唔想咧，因為室內可能密啲嗰個空氣流通量，咁所以我就話得啦，唔好啦，屋企有啲咩就煮咩就算啦。即係而家暫時我哋採取嘅方案就係咁樣咯。 咦，原來坊間驚到咁啊，我都冇理過。 或者其實嗰個儲糧嗰個目的係可能即係減少。外出嘅次數，譬如我真係、譬如我媽同我講， 咁咪即係西人買餸啫嘛，一個禮拜買曬即係一次過買一個禮拜餸咯， 一個禮拜餸或者可以煮啲即係擺得耐啲嘅，即係譬如燜咗啲嘢，咁你可能都可以分兩三日食嘅，咁即係可能都會有呢啲方法咯。 咁你咧？ 我自己啊，我其實我不嬲都有煮，我不嬲都有煮嘢食噶嘛。嗯、但我呢兩日就因為有其他嘢做，我又冇特登落街買餸，咁、嗯、所以我就叫外賣。咁、嗯、我就見到咧，即係最新咧，即係消委會星期嘅報告咧，佢都有講到2020年呢頭半年咧，就接獲咗咧過百宗有關於呢個網上外賣點餐平台嘅投訴喎、哦。咁、嗯、咁你知道即係近呢大半年都係一個即係叫外賣嘅好高峰。期啦，咁好多朋友仔可能仲会即系走咗去送外卖添，即系当一份 part time。咁消委会咧就提醒各位消费者咧喺点餐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呢个外卖平台嘅服务条款啊，以免咧就起纷争。咁我自己一个比较深刻嘅经验咧就系、是，佢虽然你落完单之后佢会话俾你听大概半个钟头到到，定系九个字到咁样啦。咁佢咧就会不停更新嘅，所以其实佢第一下话俾你听半个钟头之后到咧，佢都未必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都要就翻，诶、哎，突然之间好多单啊，或者佢个门面又多咗人啊，咁样啦。咁我试过一次咧，就系、是、等极都未等到佢个餐咧，唔得啦，我真系要翻工啦咁样。咁后屘咧，我系好似系取消咗噶、嗯，因为佢不停褪，即系本身可能话八点嚟到啦，九点都未嚟到， 咁咪太多人啊？ 咁呢個 delay 係太耐啦嘛， 一個鐘喎、 啊。咁佢個耐係因為咩？係多人啦、啊。 佢淨係話佢而家有少少延誤咁樣啦。咁、佢實際嗰個原因佢冇講嘅。咁、但係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不快嘅經歷、嗯，因為如果你本身話俾我聽係咁耐嘅話，咁我唔叫你呢間，我有好多選擇噶嘛。咁、我寧願喺屋企煮個面都好啊。即係你令到我即係等了又等，失咗預算啦。咁消委會咧就新一期嘅報告咧就都分享咗某一啲嘅投訴個案啦。咁其中咧有一个咧就系话送餐不成功，同埋送达之后咧嗰个食物系有渗漏嘅。其实呢个咧，我觉得都系好常会发生嘅。而常到咧系我就算遇到都唔会去投诉噶啦，因为你可能幻想到佢可能架车会晾啊，或者佢冚得唔系好实、啊。 我一定唔会投诉啊，我会觉得只要佢仲俾到我能够饱肚嘅份量 就算啦。 因为其实佢哋做。嗰份工都好艰辛嘅， 系系啊系啊，咁、因为同埋你投诉咗佢咧，佢都有后果噶，即 系 好惊会唔会因为我投诉咗佢，令到佢之后冇得送餐啊咁啊，即系所以如果唔系太过分咧、你可能即系譬如漏咗，你咪打翻去同个餐厅讲咯。咁但系另外一个咧，我就比较少啲听，佢就话咧呢一个嘅投诉咧，个事主最后咧系冇获得退款嘅、原来咧即系除咗话送到你去屋企门口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个选择，就系你上网订咗个餐啦。咁譬如好近嘅，我当呢度落去楼下倒仔咁样，咁我其实可以叫完之后咧，自己落去自取外卖自取咁样嘅。咁原来咧，佢嗰个平台里面有个细则，就系话外卖公司规定咧，个客人要选择个自取咧，系要需要喺20分钟之内去攞。咁嗰个客人咧，就真系20分钟之内咧都未去到。咁、最后咧，个餐厅竟然取消咗佢嗰张单，而不获退款。 吓、取消咗，佢咪掉嗰啲食物定俾人？ 系啦，我就唔明啦。咁既然佢落咗单，你应该都整咗，即系等佢嚟拎噶啦。咁虽然佢迟咗拎啫，咁你应该都真系整咗噶嘛？咁点解你取消佢张单同埋食埋佢啲钱咧？咁样咁，但系当然啦，佢个条款写咗喺度咧，你又冇得话佢，因为佢就真系咁样。 不过我觉得如果我做饮食业咧，我都有机会咁样噶，因为有时啲食物咧，你预备咗摆咗喺度咧。咁讲啊，成日叫我啲女啊，喂，汤面啊，食啦，咁跟住佢哋咪成世都唔系打麻将 game 先出嚟嘅嘛，咁 跟住发晒 啊，跟住你又投诉啊，咁或者有啲我唔知有啲食物系好容易变坏嘅咧， 系，所以呢一个可能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可能想保持翻嗰个食物质素啦，咁你二十分钟唔嚟攞，其实都冻晒或者唔好食噶啦，咁样，咁就当取消咗，咁但系咧。錢就照收，因為佢真係煮咗出嚟嘛。咁呢一個咧，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咁另外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好多人而家咧，好似莫莉咁講啦，叫外賣都驚，咁、送到嚟你屋企門口嘅時候， 喂，你真 係 好容易驚嘅， 係啊，好細膽嘅啫，其實個人。 你唔好諗咪冇事咯，好似我咁咯， 或者你幫佢消毒。 系啦，可以消毒，系咪可以帮佢消毒咧？ 点帮食物消毒、啊？ 即系嗰个出面啲包装啊、啲袋啊咁样。咁其实同埋我有睇嗰个报道就话，咁如果你真系好怕嘅，你连佢啲餐具咁样都唔好用佢嗰啲餐具啦，你用翻自己嘅餐具咁样，咁都。 如果你好怕，你唔惊，你跟啲食物入边都有噶，可能有机会 系啦。咁所以 咧，呢条菜条菜煮完之后，可能有一粒咁样噶。 系啦，咁所以咧，又根据呢个专家所讲咧，如果你真系要叫外卖又咁惊嘅话咧，除咗咧帮嗰啲袋消毒啦，用自己嘅餐具之外咧，你就叫啲热啲嘅食物啦，系啦，咁啊希望咧都有机会即系煮熟啦。如果你真系叫翻啲生 餐餐食麻辣， 可唔可以鱼生嗰啲又高危啲咯？ 咁可唔可以摆喺你屋企买个紫外咩紫外线嗰啲灯 即系紫色嗰啲过一过机 照嗰啲得唔得？ 得唔得噶？嗰啲系咪就咁照一照啲嘢 嘅 咋？ 嗱，我哋记住，咪即系记住大家，我研究紧嘅系得唔得，唔系话 suggest 俾大家用。 大家谂谂下。 我叫某某，自庆我有世界笑我丑，改个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错时代气候着不厚。I just wanna die be my， 又叫我照做 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我知道天生未愿坐定，天生别上有星，天生任何女自称，天生未论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飘逸的我自由得不易，尘世心海中唱荣气，离几千吨重砸来江山江四，别离高飞高飞哪有用，不爱天生我作风。我叫某某，要我更瘦，却怕太自愿就眼圈太大，姐姐披上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配偶，无浪漫邂逅，勤力就是以后把引诱。天生未愿坐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最闪烁吧，大气浩瀚，真别真假，没去错过白昼之下，渺小光环也很整迷上。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离高台高台哪有用。天生银河里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天生为何听命，天生未惧放肆，天生是但难澄清， 敏感時刻啦，咁啊頭先咧就講即係呢一排疫症啦，大家可能個生活方式咧都會有少少轉變，咁對於好多事情咧都會特別小心啲啊。咁我講到莫莉咁擔心嚟講咧，你有冇試過因為呢一段期間，因為成日要 keep 住自己乾淨啦、屋企乾淨啦、清潔雙手啦，而懷疑自己有強迫症咧，洗手洗到？ 我有段時間真係洗到隻手乾曬裂曬咯，跟住係真係爛曬，爛到係直情痛咧，跟住我就知道唔可以再用啦。跟住之後我嗰段時間先至唔用，或者轉用係咪叫啫喱啊？即係總之寫咗有啲咪加強咗咩滋潤配方嗰啲嘅，盡量用嗰啲咯。 其實最主要你唔好摸個面得㗎。 系啊，就系、是、因为我衰衰咗，我成日会突然间就捽眼啊嗰啲啊嘛， 咁你 减少捽眼啦已经。 戴咗口罩咧、除咗系会即系令到你减少掂块面啦，你有一半面掂唔到啦，你唔会专登得笃只眼噶嘛，咁所以你出街尽戴啦。 系啊，会啊，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强迫症嘅话，就会系手咯。系啊，嗰阵时直情系有医生系直情教埋我添，佢话我因为干，佢就叫我不如你转洗手啦，你唔好再用佢消毒嗰啲捽只手啦。 哦、喂，你真系用酒精啊，定系用搓手液啊？ 之前用酒精， 酒精唔得噶，真系会干到系裂噶。 因为嗰阵时觉得好似酒精劲啲啦个感觉，哦、 但搓手液闻到一阵酒精味先觉得够近噶。 系啊，跟住而家就冇啦，即系用翻啫喱嗰啲都仲 OK 嘅。 不过我都觉得可能系一段适应期嚟嘅、我自己初头嗰排咧，我都即系好密去搓手嘅时候、用酒精搓手液咧，都觉得对手好干嘅，同埋系有一啲皮覺得好似甩出嚟咁樣嘅，咁但係其實我呢排洗手冇少咗啊，亦都冇捽少咗啊，咁反而好似變咗一個習慣，即係一得閒就攞出嚟捽咁樣。咁但係我又冇之前即係嗰一排咁乾咯喎，咁我懷疑可能即係都唔知係咪皮膚適應咗。咁我發現咧，其實好多人咧喺呢段時間因為改變咗呢一個習慣，即係多咗洗手，甚至多咗捽手，即係酒精搓手啦。咁佢哋開始懷疑死啦，係咪自己有強迫症啊？即係可能一得閒坐喺度嘅时候，倾倾下偈，冇嘢做咧，只手就会喺个裤袋度揞嗰支嘅搓手液出嚟，捽两捽啦咁样。咁到底系唔系有强迫症咧？即系狂洗手就咁啊！首先咧就要睇翻个情况啦，因为呢一段时间咧实在真系太高峰啦，亦都有一啲特别嘅情况出现咗啦。咁啊唔可以即系话你洗手嘅次数好密就等于有强迫症嘅。咁原来咧呢个强迫症有一个国际嘅诊断标准嘅。咁我记得之前敏达人都有同我哋讲过，即系强迫症有啲咩嘅definition 啦，即系点样为之系强迫症咧？咁可以重温一下啦。患者咧，佢系会有重复出现嘅思想啦、冲动啦、画面或者行为嘅，即系其实可以分做一个思想嘅强迫，即系你成日谂住一样嘢啦，又或者真系有个行为你成日做咗嗰一样嘢出嚟啦。咁而呢啲嘅谂法咧或者行为咧，系会引起你嘅不愉快啦、焦虑啦或者系苦恼嘅。咁即是话，譬如你系即系狂洗手，但系你冇因为呢件事而觉得好苦恼啊，或者好焦虑啊，或者好不愉快啊，而你亦都冇因为咧想停止而停止唔到嘅话咧，其实都唔算系强迫症嘅，即系唔算叫做系强迫症啦。咁而患者咧，如果叫做強迫症嘅話咧，係知道佢本身嗰一種嘅諗法或者嗰個行為係過度或者唔現實嘅，即係佢知道已經有問題存在啦，佢想停，但係只不過佢停唔到，即係佢抑制唔到，即係好多時候咧唔成功去到即係抑制自己嗰個想法同埋行為，咁啊帶嚟困擾，咁所以咧先至叫強迫症。咁所以如果你話你不停洗手算唔算咧？咁佢有幾個標準俾大家 check 下嘅，佢符合以下標準咧就唔算係強迫症噶啦。第一，不断消毒和洗手的措施是按照医生或者相关部门的卫生建议而进行的。 即是吃饭前后啦。 是啊，咁啊。 摸过晒啲污糟嘢 ,keyboard 啦嗰啲。 是啦、啊、所以其实呢个呢应该大家都未算嘅，我估喺呢段非常时期嗰度啊。咁第二呢，就如果你觉得系适量同埋合理嘅、即系你觉得喂唔系喎，咁我摸完污糟嘢或者我去完超级市场买完嘢觉得洗手系合理嘅，咁 OK 啦。 其实我觉得呢，打个岔，我觉得自己算系适量或者甚至乎少添。因为我见到其实 Kitty 咧，佢系严重过我好多倍噶。我系见到真系耐唔耐，譬如录下音咧，我一个录音当半个钟啦，我见佢至少捽三次手。 你真系太留意我了，其实我都 搞到我都唔好意思 知啊，我都捽下先。 但我好少量嘅啫，好少量嘅啫，系啊。我唔知啊，可能因为我本身如果我唔知手咧，我就搣手皮搣 手 指甲噶啦嘛，系啦，就搣手指噶啦嘛。咁而家有另外一样嘢代替，即系总之我只手有嘢喐紧咧，我就得啦。咁 搵啲细艺咁啊， 系搵啲细艺啫。 手指比较闷啊，呢 而家有新嘢玩啊，咁样。咁啊，同埋咧，佢话如果你呢个谂法同埋行为冇引起你觉得好困扰嘅，即系你唔系唔想做，但系都逼自己做嘅咁样，咁就唔算系强迫症。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咁今晚咧，其实我咧一间新闻之后咧，就想同大家讲咧，我最近喺电视度睇咗一个节目，我觉得几得意嘅，同强迫症有关。但系佢咧就揾咗两堆，即系强迫症唔系净系关清洁事噶嘛？你谂谂都仲有啲咩强迫啊？ 闩门啦，有冇闩炉啦？ 系有冇闩炉啦？有冇闩门？有冇锁闩窗啦？仲有啲咩强迫咧？ 我会将佢摆落雪柜嘅嘢咧，一定要嗰嘢饮要齐齐整整向住自己咧。 系啦，即系可能对于一啲对称嘅图案啊，或者一啲 啲书一定要由高至低啊，即系嗰啲咯。 系啦，嗰啲排列啦。咁啊，譬如又有一啲，譬如闩灯啊，开灯闩灯。有啲人一定譬如有六嘅倍数，即系揿六下，有啲揿十二下咁样噶嘛。即系呢啲都系强迫症嚟噶嘛。咁强迫症有好多种嘅。咁我睇个节目得意嘅地方。他就找了两班强迫症的人，而他们呢是好像都很极端的，一班呢就是很干净的，他们是真的已经被诊断他们有强迫症，不是我们怀疑自己的，他们呢就是譬如有刚才所说的所有东西要对称，每一天可能用很多支的漂白水，用八个钟头来抹自己的屋，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到清洁，这一班呢就是第一班人了，而另外一班人强迫咩咧？就系好多咧，系患有呢个强迫储物症啊！即系所有嘢都要买咗翻嚟先，乜嘢咧都要即系堆晒喺屋企先。咁啊，另外一堆人啦，咁佢就揾咧呢一堆强迫中意干净嘅人咧，去帮呢一班咧强迫。逼到自己間屋好污糟，同埋好多雜物嘅人咧，佢就揾佢幫佢執屋。 打交 嘅喎，唔係喎，佢可以幫佢執嘢喎。 佢幫佢執屋啊， 但一定鬧交嘅喎。 係啦，到底佢係欣賞佢啊，定係會鬧交 咧？ 到底係邊個影響邊個？會唔會係即係污糟嗰班人影響到本身中意乾淨嗰班人咧？我哋依家新聞翻嚟就可以同大家講下啦，十點半鐘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6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3宗是本地个案，新增个案总数和本地个案亦都创单日新高。本地个案中有35宗未找到源头。另外，伊利莎白医院的非紧急救护运送服务调配中心有一名支援职系员工确诊，医管局说他的工作并不需要，也都没有接触病人。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政府早前收紧食肆座位限制，以及晚上六点之后不准堂食，今日新增个案都是在限制措施落实之前受到感染。至於感染數字是否見頂，他認為視乎當局會否進一步加強防疫措施。何柏良表示，街市的人流密集又出現超級群組的風險，到時可以出現三位數字的單日新增個案，建議對出現確診個案的街市加強清潔，實施暫時休市。其中新增的74歲男患者曾經同66歲的男患者在街上相遇十幾分鐘，當時對方沒有戴口罩吸煙。何柏良表示，口罩並非百分百有效的防疫方法，面部兩側和下巴可能有空隙，如果其中一方沒有戴口罩或者吸煙，病毒產生的飛沫雲有機會隨風傳到幾米之外。何柏良建議吸煙人士至少每人要相隔六尺。政府規定食肆傍晚六點至第二日的清晨五點不能夠堂食，只能夠外賣。食衛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增加可獲豁免的範圍，包括工作場所內的員工餐廳和部分食肆員工在食肆內用膳可獲豁免，但就不包括工廠食堂。他又說，如果這些食肆內設有外賣區， 挂喺食肆内等候嘅时候，员工嘅用膳区同外卖区需要清晰嘅划分。另外，徐德义话，根据规例，如果一啲人士喺食肆内等外卖，有戴口罩，并冇违反相关规定。九龙启德木园街个地盘内发现一个怀疑炸弹，长约一米，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港铁表示，为了配合警方的行动，屯马线一期的无载客列车现时不能够在启德站掉头，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来往大围和乌溪沙站维持 7.5 分钟一班车，来往钻石山站和乌溪沙站就维持15分钟一班车，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788点，跌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07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7.07，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2，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79美元，卖出1,807.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天晴，但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欠。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CIBS 29季全新节目 移植新突破，全面展示香港移植最新酸。 当我肾搏咗落个受肾者啲血管度，睇到第一滴血，唔系第一滴血，第一滴尿 ，哎呀，犀利！ 咁呢个系一个兴奋嘅感受， 喜庆在心头，带大家一齐体验精彩节庆。 江陵端午节咧系韩国嘅四大名节之一，着晒古装会朗读表演啦，唱歌表演啦。咁我哋有一样嘢叫粟多艾草做嘅年糕，几好食嘅。 CIBS 就系、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个香港男仔遇上来自印尼的太太，怎样带她认识香港文化呢？ 我是 Nick， 我太太是一个印尼地的女仔，我会介绍太太看电视剧集，尽量去了解本地人睇紧的文化，令到她上班又可以同人有话题，接地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Shinsa、 师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the program. 10:37啊，翻翻嚟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莫莉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啊，头先咧我就讲咗啊，最近咧我睇咗，其实嗰个剧集得六集嘅啫。咁就应该外购翻嚟嘅，就叫做 Obsessive Compulsive Cleaner。咁就系咧话揾一啲咧，即系佢已经被诊断咗有强迫症嘅人咧，去帮一啲屋企好乱、好污糟。好多雜物嘅人咧去執屋，因為佢哋本身其實自己呢一班人咧，即係我話有 OCD 嗰班人咧，佢喺屋企咧係會花8個鐘啊、10個鐘每一日，係去吸塵啦、洗地啦。 其實佢哋出去做呢一行啊，或者幫人打掃，未後有 enjoy 有 係啦， 賺錢。 初初咧就係諗住有呢個效果嘅，即係見佢哋， 哎呀，仲要話我未乾淨唔緊要，收你3個鐘得啦，我幫你抹埋佢啦， 係 幫你抹個8個鐘。 嗱，因為咧佢哋呢一班人咧，我初初第一個疑問就係、哇，佢哋唔使做嘢嘅，日日都揾6-8個鐘喺屋企去清潔啊、執嘢咁樣。嗱，所以咧佢哋就係有被診斷有強迫症咯，因為強迫症 咁多嘢俾佢抹咧。 因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嘅原因就系话佢影响咗佢嘅日常生活啊嘛，咁、可能佢真系会影响到佢嘅工作时间啊、作息时间咁样噶，咁阿莫莉就问啦，啊咁有乜咁多嘢俾佢清洁咧？就系冇，但系佢都要清洁咯，咁、所以佢就患上呢个强迫症啦、即系佢有一啲人咧就会每一日佢话会用3对胶手套，呢个系女仔嚟嘅，每一日都会用3对胶手套去攞几支漂白水，即系每一日可能用2-3支漂白水系用完，不停抹自己间屋，咁有啲位咧系佢哋一定会抹嘅，譬如佢话雪柜啦，咁跟住原来雪柜系可以咁样用漂白水抹嘅，我唔知道，但系佢系佢自己嘅一个执着嚟嘅。 我谂会烂， 我谂唔系烂啊，同埋啲食物 系啦，我就系怕会感染到啲食物啊嘛。咁呢个就系佢嘅习惯啦，佢一定要嘅。咁另外有啲咧就系对于嗰、那个玻璃嘅面咧系好执着嘅， 一定要拎啊， 系 老指纹 嗱水喉嗰啲就一定要拎啦，有一个咧就系好执着嗰啲水喉嗰啲，即系梯啊、铁啊嗰啲位咧，一定要省到去立立拎， 即系冇水渍。 冇水渍系啦，冇印嘅。咁另外一啲咧就系玻璃，譬如一啲电视机面啊嗰啲，唔可以有指纹。咁微波炉嗰啲面啦，咪即系好似玻璃咁样嘅。咁一掂到咧就会有个指纹啊，有啲印啊，有啲渍喺度，又系不停擦，一日系咁擦嘅。咁咧就集合咗好多呢一啲唔同嘅人啦，就去帮一啲屋企真系哇乱到乱到咧。我第一个嘅印象系会话，其实系咪节目效果嚟噶？但系你见到嗰啲渍咧，应该。都唔系一两个礼拜可以积到落嚟，即系唔系为咗拍嘢，即系乱你可以整乱啦。但系嗰啲积咧，即系千年嘅积，譬如厕所嗰啲浴缸边嗰啲积啊，咁有啲就系佢个焗炉咧系用咗10年8年，佢根本冇洗过。有啲人真系噶，嗰啲微波炉同焗炉咧，我唔明点解用完佢系唔抹，即系咁你唔即刻一次抹，你2次都抹啦啩？佢系一路用完都冇抹，但系你其实啲汁啊、啲水啊。会浅， 但佢呢个唔系叫强迫症喎、 呢个唔系强迫症，系污糟啫。咁其中有一啲需要佢哋帮手嘅强迫咧，就系、是中意买好多嘢堆喺屋企啦，佢系知道自己系啦唔啱嘅，佢唔想买，但系佢因为外国 冇安全感啊嘛， 系啊， 如果你喺香港嚟讲，咪执。烂嘢翻去咯， 系啊，咁同埋有一啲咧，你会睇到故事点解佢有强迫症，佢有讲嘅其中一个咧， 好穷嘅以前。 唔係，係我好慘，即係初初我都未 relate 到個關係嘅、就係佢話呢個女人咧，佢本身冇話購物狂啊，即係強迫去買好多嘢翻屋企啊，但係佢而家堆到全屋都係嘢嘅時候咧，原來佢曾經有一次佢就同呢、這個即係幫佢清潔屋嘅人講啦，佢話有一個賊人入咗去佢哋間屋，就殺咗佢個小朋友。 哎呀！ 然後咧，佢老公亦都受咗傷，佢自己亦都受咗傷。即係外國，即係無啦啦有狂徒入咗嚟你間屋，咁總之就頂傷你哋。跟住我唔知佢有冇偷嘢啦。咁佢哋就由喺間屋裏面咧有一個好唔愉快嘅經歷。咁然後咧。佢自此之後咧，就好中意買啲嘢翻嚟擺喺屋企，就唔知係咪因為咧，佢想令到間屋企有一個歡樂嘅氣氛，即係因為佢已經好唔中意嗰間屋啦，即係覺得有一個 係 啦，就唔知點解又唔搬啦。 心理學嚟講咧。 一個即係觸景傷情呢個字係啱嘅，你望到嗰個地方咧，你就會覺得諗翻你上次嗰個心情，例如你望到迪士尼或者主題公園、公園咁，除非你同你男朋友喺嗰度分手嘅啫，如果冇乜奇怪嘅事情，你都會覺得啊呢個代表快樂噶嘛，咁你咁其實佢嗰間屋係唔住得， 係好唔快樂，係咯，其實佢應該搬嘅，但我唔知 會唔會又打個岔，就係佢覺得如果離開咗嘅話，就好似連佢個小朋友嘅回憶都會冇埋，所以佢就繼續留喺度住。 咁當然人生有好多抉擇啦，咁但係你而家變成咁樣，你個小朋友都即係在天之靈都唔想你咁啦。 係，咁所以咧，即係佢有講到呢一樣嘢咧，可能即係要慢慢去到即係解開佢呢個心結，先可以令到佢冇再不停咁樣買啲嘢翻屋企。咁同埋原來外國咧，佢咪好興嘅嗰啲即係慈善團體咧，嗰啲好平嘅賣物嘅。咁我見幾集咧都有啲人就話佢好中意行，即係嗰啲尤其是阿嬸啊，就好中意去行呢一啲嘅鋪頭，咁就買埋啲好唔等使嘅嘢翻嚟，再加埋佢哋本身間屋又大啦。其實佢哋因為好多角落可以俾佢塞嘢啊嘛，咁啊有啲連根本冇可能佢哋會用到一啲膠嘅玩具啊，跟住一啲好核突嗰啲盆栽嗰啲盆啊，咁總之佢覺得平就買咗翻嚟先啦，咁樣咁就由呢一班人咧去到幫佢哋去執屋啊、清潔啊咁啦。咁點解冇頭先問大人講，即係第一個就話哇咁正啦、啊， 天生 開正佢嗰飯啦、啊，係咪？ 因為其實攰， 天 執都攰啦。 原來咧 交太多嘢 係唔得嘅。呢、這個電視劇集裏面，即係呢個即係真人檔案裏面咧，發現嗰一啲有強迫症清潔嘅人咧，佢本身間屋係好乾淨噶嘛，即係佢都冇諗過原來一間屋係可以去到咁樣嘅地步啊！佢哋第一眼望到嘅時候咧，佢哋係好嬲， 想入去， 同埋好驚，係有啲就驚啦，即係因為佢哋本身嗰個 OCD 係因為佢恐懼一啲細菌啊，然之後佢先會不停，即係每日花幾個鐘去抹噶嘛。咁原來如果你話叫佢抹翻同樣咁乾淨嘅屋，佢就話好正啫，咁樣不停喺度抹啦。但係望到一啲咁恐怖嘅屋咧，其實佢哋係完全唔得，同埋有啲咧係有生理反應嘅，即係入到去佢嘅廁所度咧，你見到佢不停作嘔嘅，即係對眼咧都紅曬咁樣，因為佢冇聞過呢一陣毛味啊，即係由出世到佢而家都冇見過一啲咁樣嘅狀況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啊都幾有趣嘅。到最後咧，佢都有即係執完每完咗一個 case 咧，佢都會有講執屋嗰個人同埋被執屋嗰個人到底有啲咩嘅改變？咁當然有啲就話啊，我會盡量都 keep 翻間屋靚仔啦咁樣。咁有啲就未必好遵守到佢個規矩啦。但係最得意嘅咧就係本身有 OCD 好中意去清潔嘅人咧，有某一兩個咧都開始覺得啊，其實我係咪可以 relax 啲咧？ 你睇下人哋咁污糟，我都可以 都可以生存到，係啦。 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勒布利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谁泄漏？慢慢让智商失救，身心娃娃终于听到接受，不多厚，实现着甲级成就。超生百毒不侵，就快超生。You're trying it.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Rubber Band 的百毒不侵。人咧以为彻底清洁就百毒不侵啦，但系咧去到一个过度嘅情况咧就好惨啊！咁我想同敏大人同莫莉咧，即系分享一下一啲真实嘅强迫症嘅例子。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呢个女人咧系嚟自内地嘅，佢一见到一啲红色圆点状嘅物体咧，佢就即刻要洗手啦。咁、原来咧又系背后有个古仔嘅。 咦？佢咪生过嘢啊？ 佢咪生嘢？佢咧只系。原来在15年前患上这个强迫症、就在15年前的某一日他在公司打死了一只老鼠、我就忆述了当时就有几滴老鼠的血呢就浸到他自己的身上 很害怕的、正常啊 是的是的自此之后呢他只要见到红色、点圆点状的东西、他就立刻会联想那一滩的老鼠血、他打死那只老鼠但我不明白他当初是会选打死他不害怕吗总之就出现了 冇谂住佢会浅血咯， 系啊，即系一个咁嘅死状啦， 浅到自己身上嘛， 系啦，咁跟住咧就忍唔住去洗手啦，咁但系咧实在太严重啦，佢呢一个洗手咧系洗到自己觉得好辛苦，对手咧伤痕累累啊，仲更加有谂过即系轻生添，因为佢觉得好辛苦，佢完全控制唔到自己，系啦，咁佢就揾医生啦，咁医生就话哦你有强迫症啊咁，咁、跟住咧就开咗啲药俾佢就治疗佢啦，咁、想。洗手的冲动就真的获得一时的控制、但怎不知有一天他突然之间又发现自己看到胶手套、橡筋、rubber band、这些橡制胶制的物品的时候佢自己心里面咧又有另外一股嘅幻想啦。 咁唔关只老鼠事， 已经唔关老鼠事噶啦，系啦。但系佢就有另外一个幻想。 即系咪即系强迫症会伸延去唔同嘅地方？如果咁讲， 强迫症咧，你见到佢做嗰样嘢咧，系因为嗰个思想令佢做嗰样嘢。所以其实系有个你要记住个思想先， 系 吓，而 就影响 个 行为啦， 唔系做嗰样嘢，即系譬如佢啊，我好惊掂到细菌会死嘅，咁呢个系思想嚟噶嘛，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款嘅 behavior 啦、即系你 thoughts 同 behavior， 个 behavior 系可能你洗手啊，或者系戴胶手套啊，或者系你 冲凉啊 咁样咯吓，咁、你惯咗冲凉咪冲凉咯，但其实嗰、那个嗰、那个概念。你個思想是最重要的嘛。 係啦。咁佢呢一個女人嘅思想呢就係、當佢搞掂咗嗰隻老鼠嘅時候呢佢就見到呢啲橡膠製嘅嘢呢咪有啲粉粉地嘅嗰啲膠手套啊同埋橡筋咪粉粉地嘅。咁佢呢就覺得係會致癌。咁於是乎呢 佢。 咁佢咪就係驚死咯。其實嗰個人係 啦，又係聯想到呢樣嘢，跟住又係不停去洗手啦。最初咧就每日六次，跟住咧一日就十幾次。咁仲要咧，佢唔係好似我哋洗手三十秒咁樣嘅喎，佢係洗半個鐘一次，即係一日咧佢係洗幾個鐘甚至十個鐘頭，嚴重影響佢嘅生活。佢又真係覺得飽受呢個折磨啦。跟住咧佢就真係又再去睇醫生啦，佢就睇精神科醫生啦。咁精神科建議咧，我都係第一次聽，即係以前就以為哦，咁呢啲強迫症可能就即係揾一啲即係心理輔導啊，或者即係揾到源頭，即係開解到啊，咁慢慢會好啦。咁佢今次咧就嗰个精神科医生咧就建议佢不如尝试通过外科手术咧去到治疗控制佢嘅病情。 咁系咪开佢个脑嘅呢一个叫杏仁体咧？ 诶系啦，即系其实真系开脑嘅，应该系帮佢咧系令到佢嗰个谂法咧系有所转变嘅。佢话受到呢个脑立體定向手術啦，即係幫佢 體定向手術，係 啦，就幫佢做咗呢一個手術，咁病情咧就得以控制。咁真係咧做完手術之後咧，佢再見到嗰啲膠手套啊、橡筋之後咧，就冇再產生嗰啲好唔舒服嘅感覺，或者聯想到會致癌啊，然之後就走去洗手啦咁樣。咁之後咧，佢經過一段時間就康復出咗院添咁樣。咁呢個都算係幾極致嘅例子嚟嘅。咁另外一個例子咧，仲可以分享咧，我就覺得都係。我剛才即提到那個劇集，我一路看的時候想的就是你自己有這個強迫症要清潔啊，要乾淨啊，自己影響到生活都算啦。但是你會有家人的嘛，即是你有朋友啊來你家，或者你有家人跟你同住，那你會將這一套呢去套落你家人呢？當 然會啦， 是啦，一定會啦。那 你即是你譬如不給整污糟那裡，即是我有個朋友說他說他那個走廊啊，佢話好怕刮花啊走廊嘅，咁但係其實你刮花走廊係常事啦，即係譬如你啱啱拎住個籃啊，有個衣架嘅，咁咪刮花咗噶啦，你個細路仔嚇個背囊一擰住面，咁咪刮花咗，咁跟住我去佢屋企，佢話你可唔可以小心啲行啊？可唔可以刮翻我走廊？因為我真係覺得好唔舒服噶，咁 廳就得，就係走廊唔得啊？定是全屋的其實 就講牆啦，但如果你聽就比較少機會嘛，但走廊就因為你嗰個行嚟行去嘛。咁跟住自此之後，我冇在佢屋企，大佬好大壓力， 好大壓力，係啦。咁屋企人都係啦。咁我見到另外一個報道咧，就係關於一個女事主嘅，咁佢係有潔癖啦。咁佢不即係自己乾淨就不得止啦，佢就要求佢老公咧每一日都要清潔床鋪。咁啊，唔需要話俾我聽，即係大家幾耐換一次床單啦。但我相信都未必會每日換啦，呢個咁辛勞嘅工作。咁佢要每一日咧，佢老公咧都清潔佢床鋪、換床單啊、枕頭套啊咁樣啦。清洁厕所啦，咁仲要逼佢老公冲凉，一日咧逼佢老公冲四次凉，每次咧都唔系 hea 嘅，要佢冲一个钟先俾佢出嚟， 要好大嘅爱先至可以结合。 冇错，连医生都系咁。 离咗婚未？ 医生咧就话冇，佢老公实在太爱佢啦，仲要跟足佢嘅指示做，每日咧就花几粒钟咧，即系我唔知佢真系冲定假系冲啦，都总之就喺厕所里面扮冲凉或者真系冲凉咧，都几个钟头嘅，真系由朝冲到晚。系啦，又系嚴重影響咗佢老公嘅生活啦。睇到呢度咧，我覺得佢老公都有強迫症啦，即係強迫被佢老婆強迫一啲事情啦，強迫做一啲。 被強迫症。 係啦，佢就完全跟咗佢嘅 order 做。咁呢一個嘅醫生咧，就第一句咧，佢都話直接同佢老公講：你老婆有今日咧，其實都係你有份造成嘅。 因為佢造就佢咁樣做。 因為佢話係啊，你太過咧配合你老婆啦。佢話如果你唔係咁配合咧，佢個情況未必會落得咁嚴重嘅。即係你。完全聽曬佢指示，佢咪又再覺得可以即係繼續啊 ，keep 住啊，係啦，又或者咧唔覺得自己係有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咧嗰個醫生就反而咧佢花咗都幾多時間咧係去喺佢老公身上治療，佢話因為病人以前咧已經有潔癖同埋強迫症嘅啦，不過加上老公嘅配合咧，先變得越嚟越誇張嘅，咁所以咧要改變老公咧，佢老婆先有機會好轉，咁佢就即係呢個醫生咧。就話啦，所以作為一個即係強迫症嘅患者嘅屋企人咧，其實咧就唔能夠完全聽曬佢哋講嘅。即係如果覺得呢一個係一個病症嘅話咧，就最好咧就睇下揾醫生啦。如果真係影響到日常生活，好似呢一個事主嘅老公咁樣咧，影響埋佢自己日常生活咧，就大件事啦。 要是怕世界将昏暗，怕骨到病来，叫信念降温，吸一啖气再翻滚，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和定数，从没需要转身抱紧当下，眼泪没 浩文的 All We Have Is Now， 时间将近来到晚上的11点了，先听一次新闻回来继续敏感时刻。 磅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55美元，卖出1808.2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4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首歌他用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非常来形容。 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爱会变得极恐怖，还未爱过一岁已无缘拥抱，新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无声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 以为冇嘢难到佢咩？克勤话今次嘅词曲都非常好，但就非常难唱，非常非常之水蛇春咁长，冇透气位，仲话录咗非常非常非常之咁多人添。 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 作曲徐佩欣、冯汉铭，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李克勤。格林童话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以台下日心一分，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迪斯阿摄，夏天究竟睇咩戏好啊？ 哦，咁梗系睇 纪录片啦，吓你表扬我哋。 睇， 唉，计我话家睇艳情片啦，眼睛可以食冰淇淋啊喂！ 都唔睇， 咁你想睇咩啊？ 梗系睇功夫片啦，你唔见啲功夫片男主角咧，全部唔着衫嘅咩？哇，好靓啊！ 二台看先，啊唔系，系二台院线夏日清凉版，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准时声演。 哇，好靓啊！ 喂，你着翻件衫先啦。 成为香薰治疗师的你，会用咩味道嚟形容波城呢？ 我会用薰衣草嚟形容，感觉都系好祥和啦，祥和。同埋咧，佢同薰衣草一样啊，系咁多种精油入边咧，系偏温和噶。我是 Bella Poon 潘玲玲，想知道我揀亞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妹妹。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30岁来自英国伦敦的创作人 Jonas Blue 再加上 MAX Max 的新歌 Naked。 Set me off like a trigger. Goddamn, I'm the man when I'm with her. Think I'm falling, but I know I can't tell her. She got a mind that can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She'd even eat me alive if I let her. When you call me late at night, tell me you were just passing by. You got something else on your mind. Call me yours. But in the morning light, when you're waking up by my side, you forgot what you said last night.Say you love me when I'm naked, when you're banging on my bedroom door. 似乎咧有所要求先讲我爱你啊！呢一段情系咪真爱咧？自己谂谂啦。Jonas Blue and Max 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Nake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明白到长期对抗新冠肺炎的确是令人好大压力的，尤其是现在还要兼顾学业的莘莘学子和他们一班学生家长，所以有些抗疫减压法真的要认识，就好像在留意疫情发展的同时，要记得从可靠渠道获取信息，还有就要懂得避免接收过量的资讯，这样才可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顺利举行，视像版精华将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下午4点半到6点在港台电视31和 31A 播出， 公众亦都可以透过港台网站重温声音版精华，流动程式 RTHK My 重温颁奖礼，又或者登入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特备网页 Drama Awards 2020浏览更多资讯和其他得奖名单。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平日下昼繁华喧闹的商业区，入夜之后行人寥寥可数。就在一条长楼梯顶的转角位置，有一间开着灯光极暗的小酒吧。这间铺头没名的，座位只有一个，只是在星期四晚11点才会营业的。而且只有感情丰富的女人才能够察觉到这间酒吧的存在。客人走到入店里面，亲切的老板娘都会送她一杯橙香味的 welcome drink。只要喝一啖，客人就会躺开心扉，同老板娘倾诉佢嘅爱情故事。呢一杯神秘嘅橙酒叫做阿贝罗斯布利兹。喝一口爱情剧场，阿贝罗斯布利兹。 我同佢喺埋咗一齐11年啦，如果而家先分手，我咪嘥咗11年青春咯。但系我又怕而家唔走，我一世就系对住呢个同我根本相处都唔舒服嘅人，我真系唔知点算啊！ 在23岁那年，即是11年前，我参加歌唱比赛认识了 Ken。 我们那次没有拿到奖，但是就因为个比赛而熟络了。我们两个喜欢的音乐、喜欢的歌手都很类近，所以一讲起音乐，我们就鸡蛋不断的了。还有啊，我们唱歌把声很夹的，所以成日都会约出去唱 K， 约不到其他人，两个人都会照去。后来我们还一起报名参加了另一个歌唱比赛的合唱组，那次我们就拿了亚军了。比赛之后我们就正式拍拖，而那首参赛合唱歌就成为了我们的定情歌曲。比赛都是纯粹为兴趣啫。后来我份工作嘢好忙，人又大咗啦，都冇再参加比赛咯。但系音乐同埋唱歌依然系我哋沟通嘅一个重要桥梁。我哋听到一啲新嘅好歌，自己中意嘅都会即刻俾对方听下。有嘢想讲，我哋甚至会谂下有啲咩歌词啱使咧。就会 send 啲歌词代替自己嘅文字咯。起初拍拖嗰两年，我哋就系咁 sweet 噶啦。可能嗰时大家都仲系廿几岁啦，根本冇谂啲好实际嘅嘢，更加冇话好认真咁计划将来。嗰刻开心咪得咯。谂翻转头，嗰段乜都唔使去谂，纯粹 enjoy 拍拖谈情嘅青春日子，其实真系几正啊！虽然有啲奢侈，但系后生就系咁噶啦。年轻附带住嘅就系恋爱大过天嘅本钱咯。 同学内心事。 不过讲到尾，我自己都是一个很理性的女人，又怎会一世只是追求不切实际的浪漫感觉呢？跟 Ken 在一起三四年之后， 我都26、27岁了，开始想好多将来的事，自己的 career path 应该怎样继续啦，要不要再进修去 upgrade 下自己啦，应该要几时结婚，组织自己的家庭啦。加上我本身真的很喜欢小朋友的，我很想生小朋友，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组织一个家庭你都知道啦，要不少钱的嘛，至少所有东西都要稳定了先啦。我间唔时都有同阿 Ken 倾下将来噶，我知男人最怕讲呢啲嘛，好大责任，好大压力啊嘛。但系我同佢一齐咗咁多年啦，唔通真系有得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咩？乜都唔使谂啊！但系老实讲，我同佢倾咗两三次之后，我冇再讲过啦，因为我好失望。阿 Ken 佢呢个人呢，唔可以话佢冇计划，而系佢嘅计划里面根本冇我咯。佢大我两年，嗰阵时佢都成30岁啦，一直都仲系打紧散工。佢话佢仲未揾到一份能够令到佢专心长做嘅工，每个月佢揾埋就净系够交租同生活，月月清，零储蓄。而佢最大嘅计划系咩呢？就系35岁之前储够几万蚊，自己做个 backpacker， 用几个月嘅时间去晒佢想去嘅地方，自己睇下呢个世界。系啊，佢未来嘅计划就系佢自己一个去做浪子啦。呢件就系佢未来最想做嘅事。 公路上车里细想几回，谁是我？还很想知，假设秒针倒行，我会否改过？游魂一阵，埋头想象，各有福和祸，想白头翻身。像泥路再重新起过， 阿 Ken 呢种唔嗲唔吊嘅性格，我真系几嬲噶。我觉得佢净系谂自己好自私咯。但系当我尝试企喺佢嘅角度度谂，如果我逼佢谂嘢要谂埋我嗰份，计划一定要有我嘅将来，咁其实自私嗰个又系咪变咗系我呢？就是这个懒是切身处地的想法，令到我很多东西有意见我都不敢跟他说。因为我不想每一件事我说了出来就要他咒我，变了我是那个自私的人。但是不满意又不去表达，屈住屈住，始终有一天会爆的嘛。有一次他问我借钱，他说想帮我兄弟。讲唔够两句，我就知佢讲大话啦。问得两问，先知道原来佢买股票输咗成10万蚊。佢呢个人根本就唔识投资嘅，人哋讲乜佢就信乜，跟埋啲 tips 去买。我嗰下真系好猛啊！我觉得佢好唔长进，我就一次过将收埋喺心里面嘅嘢爆晒出嚟，而佢就觉得我净系识得话佢、闹佢、唔明白佢。嗰次我哋吵得好紧要，因为咁我哋分开咗3个月。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珍惜。 心首先给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 后来大家冷静翻，觉得唔舍得，又喺翻埋一齐。你可能会问：喂，你讲咗咁耐都系数佢啫，咁有咩值得你继续喺埋一齐呢？唉，可能系感情啦。佢已经好似我一个亲人咁啦。我同佢屋企人、同佢朋友、同佢只狗都有好深嘅感情，真系好难话分就分，话断就断噶。而撇除咗佢嘅吊儿郎当，佢对我都几专一嘅，而佢对我屋企人都好孝顺，好好，所以我先咁挣扎咋嘛。离离合合咗几次，最后又系喺返埋一齐。就係咁拖拖拉拉咗十一年啦。啱啱过咗生日，我34岁啦，我就嚟系高龄产妇啦。我真的很想有自己的家庭，生小朋友。阿 Ken 这一年终于有份稳定的长工，而他也都曾经有提过说想储钱和我结婚，但是我始终都见不到他的决心。我不知道我还要等几耐。讲衰一点，如果不是个疫情，他今年已经飞了去做他的 backpacker， 实现他的所谓的目标了。我成日都觉得两个人冇事冇干，又冇第三者，好难分到手噶。但系今晚我饮完呢杯阿贝罗斯布利兹之后，讲晒我嘅心事出嚟，我眼前好似有一个好清楚嘅画面，要我做一个对自己人生负责任嘅决定。 开心过后不开心，怎么都不开心，谁责任？拖拖拉拉最后还是不发奋，永远看不见未来被爱远近，矛盾只因深爱着出口。 个伤口而不走，搞不清楚我累还是你不够，作个最适当决定，别再自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6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3宗系本地个案，新增个案总数同本地个案都创单日新高。本地个案中有35宗未找到源头，其中新增的74岁男患者曾经同66岁男患者在街上相遇10多分钟，当时对方没有戴口罩吸烟。另外，伊利沙伯医院的非紧急救护运送服务调配中心由一名支援职系员工确诊，医管局说他的工作并不需要，亦都没有接触病人。食环署宣布，因牛池湾街市同北河街街市相继有市民确诊新型肺炎，两个街市将于听晚提早1小时在晚上7点关闭，进行深层清洁消毒工作，预计需时约4小时。发言人话，除了日间恒常清洁工作之外，街市管理服务承办商在每日街市关闭之后，会在各街市进行彻底清洁。食环署已经加强街市公用地方和设施的清洁和消毒工作，每日定时以稀释家用漂白水消毒，街市范围内放置消毒搓手液。食环署会继续留意各街市情况，有需要时会在其他街市进行深层清洁消毒工作。立法会秘书处向议员表示，一名在立法会综合大楼8楼工作的议员助理和住家人列为新型肺炎初步确诊者的直接接触者，秘书处已经采取预防措施，加强清洁和消毒8楼和综合大楼的公用地方和设施。公民党议员谭文豪证实，该名议员助理属于公民党。立法会综合大楼8楼有多个党派的议员办公室，包括公民党、新民党和实政原卓等。新民党叶刘淑仪表示，为安全起见，会停止使用办公室，并接受医学监察，亦都会接受病毒检测。 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参与当地 5G 建设。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认为英方的歧视性做法与英国一贯主张的自由贸易原则背道而驰，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削弱中方在英国的投资信心，亦都严重影响中英经贸合作氛围。高峰说，中方正是就英方行为进行评估，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778点，跌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05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4，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96美元，卖出1,805.9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哇，师培呢个头， 今日师培想挑战用红玉火龙果嚟演法，觉唔觉啊？ 我睇到呢啲位系有少少沉沉地，哦、但系其实你留心啲睇嗰啲沉色少少嗰啲，应该就已经系噶啦。 哇，好细心啊！果然系女仔先睇到，男仔完全觉得冇。 但系如果你出街话俾我听，你染咩红色，我唔信咯。 嗱，女仔都系咁噶，唔系净系男仔噶。 逢星期六下周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师培沉上次认真做。 其实你的头发咁旱，系咪应该谂咗护发先染发啦？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茉莉。 今集朋友圈请嚟两个嘉宾，一个咧就系上次已经同佢鸡啄唔断噶啦，而且咧即系佢今次已经用第二个身份上嚟，因为点解咧？师姐啊，佢系黄言。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ss 黄言。 系讲完黄言系师姐之外，当然系有师弟啊，米克斯。 大家好，我系米克斯。 系啦，咁就系 Sony 嘅今年嘅新人啦。咁今日你就带咗新人上嚟，咁所以让啲位俾个新人倾偈先。 冇问题。 听闻你好大只噶。 是啊， 是 真是很大隻的， 是啊，很多人說、 啊、 你看看你師姐的樣子斬曬的冰冰眼的 表面而已，她收了我錢 喂，但我想說你知不知道上來我們的 不知 道即環節做什麼 的？不是，我想出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知不知道 的不知道 你公司同事有沒有跟你說過的？ 不知道，因為我說了不知道你才可以繼續說。 哇，這麼懂說話的。但其實說完之後你要即刻做的，同埋一定要做的。 哇，你话你咁样讲，我实做噶， 除衫咯。既然黄言都话你大只，你唔除衫点得？ 你自己讲先嘅。 唔系啊，如果系嘅话，到时候我哋拍埋片。 哇，好啊。 系啊。 咩啫你？ 我哋负责企喺侧边望啫嘛。 系啊，咁样对师姐咁样，师姐叫你做咩做咩噶咯。 好啊好啊。好啊 好似我哋 扮， 系好似我哋虾个虾个靓靓仔咁啊！系啦，咁啊，今年新人 Michael C 咁啊，除咗大只之外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天分嘅，系啦。咁啊，之前就派咗首歌叫做《愚公》啦，其实都系你自己嘅作品嚟嘅。其实你系咪一个之前已经一早已经系创作好有天分，即系去到你去到公司嘅时候，根本上第一首就派呢首歌，即系公司直情唔需要拣嘅咧？ 哇！你张顶帽戴到好高咁样， 如果唔系，到时点叫你除衫啊？ 梗系唔系啦，即系首先我又唔觉得自己系有天分，但我系几中意做呢件事，即系几 enjoy 啦。咁其实《愚公》呢首歌都唔系一开始就决定咗要拣呢首歌嘅，其实都经过咗好多，因为我本身都有写好多唔同嘅歌啦，咁可能佢哋觉得呢首歌感觉上成熟得嚟，又有后生嘅嗰种冲劲，咁可能觉得几适合。我哋就做咗咯， 即系再重申一次啦。除咗衫去弹呢首歌嘅话咧，效果更佳嘅。一阵间大家有机会，我偷偷地攞电话拍片。但我想话啦，呢首歌其实都听到好多吉他嗰啲节奏啦，咁好明显都系你弹噶啦。听闻你吉他系都非常之厉害噶。 佢真係我認得嘅人當中叫做吉他彈得最勁嗰個嚟，因為通常你彈啲咁嘅 rhythm 咧，我唔明點解佢可以唱到歌啊！我覺得好犀利啊！ 係點解咧？呢個係師姐問你問題。 錢你啦， 呢個師姐問你嘅問題。 唔係純粹我自己係本身好中意彈吉他，咁係因為中意彈吉他之後，我就開始留意咗好多嘅彈吉他嘅人，發現佢哋都有創作，咁就係因為咁樣，我就開始咗寫歌呢條路，咁。但是自己最尾又覺得，我是不是應該演繹自己的作品呢？就是這樣的情況下，我就在想怎樣可以將吉他和自己的作品去做一個結合，就是唱歌和吉他，就是想唱之餘又不影響本身我想做的一些吉他的旋律，就是因為這樣我就開始去練，就嘗試去將兩樣東西 match 在一起，反而就覺得也挺好玩的這件事 樣。那你小時候是不是已經彈吉他這麼厲害了？ 绝对唔系啦。 几多岁开始学呢？三岁咁啊， 差唔多十五、十六岁咯。系中三左右嘅时间啦。 系你系真系完全对吉他系所有嘢都识嘅。 哇！ 几时开始有吉他都可能噏到俾我哋听嗰啲咧？ 好劲啊！因为佢屋企嘅吉他系大量咯。 系有几多咧？ 都唔算大啦，我認識過好多人都多過。 唔係，你就係話俾我聽有幾多隻？ 我有十零支啫，十零支係。 死啦，又多樣嘢啦。佢擺到十零支吉他，即係佢屋企大啦。我都話 下次應該點？我下次應該係除衫，跟住喺屋企行個 room tour 噶嘛。 係啦，哎呀，你公司啲人冇話俾你聽好膚淺嘅咩？我專睇呢啲嘅啫。所以頭先你講你首歌，你全部剪曬亂。 好啊。 喂，但係嗱，頭先都講你係儲吉他噶啦，你第一支吉他記唔記得係幾時咧？ 我記得啊，我第一支吉他是真係中三左右嘅，支吉他我仲喺度嘅。咁嗰支吉他咧，我仲記得我喺farewell 嘅時候咧，即係中學嗰陣時，俾我同班嘅同學全部簽曬名喺度咯。所以而家支吉他仲喺度，我都好希望即係有朝一日，即係譬如上台嘅時候，我都會攞住支吉他上去玩咁咯。 聽聞你認識吉他嘅程度去到好深，但係因為我係對吉他完全真係唔熟悉嘅，係咁你可唔可以講少少關於吉他上面嘅知識俾我哋聽？例如一個吉他難唔難學啊？ 好，咁就由吉他開始啦。吉他本身係用木造成噶嘛。咁咧，但係 佢真係到喎。 但係呢個都有研究嘅，就係咧，通常而家有好多吉他好貴咧，係因為佢係好耐以前嘅年份嘅吉他，即係通常啲木咧耐咗之後咧，佢啲聲會越嚟越響咧，啲共鳴會越嚟越靚。 哦，即係越舊嘅木先 係啦，所以吉他好多古董咧，而家啲價錢咧可以去到四五六十萬嘅咧。 嚇！ 係啦，可能當年其實係好平嘅啫，但係因為經歷咗好長嘅時間，就變成古董，變成一個藝術品，所以而家好多人咧都儲呢啲好貴嘅，即係好老嘅吉他。係啦，呢個就係一個冷知識嚟嘅。 再一次證明 Michael 師真係好有錢。 我冇，首先我冇咁 幾廿萬一支啊， 解釋啫， 佢崩潰啦。 你會唔會下次唔上嚟做訪問㗎？ 住佢啊， 係啊，我哋黃燕你又係唔啱嘅。 咩 推曬落你度先。 我錯，我錯。 係嗱，呢一個就係一個小知識啦。但我想問一下啦，有冇話吉他其實應該點樣保養？即係譬如當我一個中學生，我真係新買一支吉他翻嚟，咁我唔知道我嗱，我唔知啊，啲木嗰啲會唔會蛀啊？嗰啲我唔知噶嘛，使唔使保養嗰啲啊？ 首先咧，佢對空氣潮濕程度好敏感嘅，即係譬如有時你開住冷氣，你突然間熄咗佢咧，其實咧對木嗰、那個係咪叫？熱漲冷縮、啊、其實都是有影響的，因為本身木呢它因為溫度變它是會變形的，所以定期呢最好如果你是你長期開冷氣的，你準備熄冷氣的時候呢，就將它擺入咗個盒入邊先，即係等它不要咁直接去受到呢啲空氣嘅温度嘅轉變咯。即係簡單嚟講，最好 keep 住喺一個唔變嘅温度嘅一個地方。所以好多人如果儲吉他嘅時候咧，佢真係會開到一間房嘅冷氣長期係幾多度咁樣。即係呢啲係for一啲真係收藏吉他嘅人去做。嗱，唔關我事。你爭啲又要話話聽到邊度邊度咪去試屋企咧長期開冷氣啊？我冇噶，我冇噶。 即係原來將吉他都可以同紅酒類近嘅對比啦、 啊，可以可以，絕對可以。 越多年份嘅就越貴啦，保養嘅時候亦都係有一定嘅温度，保持住一定嘅温度啦。係，但係 Kev，、哦、但係 Kev 黃言係啦，我想話啦，即係你自己即係彈吉他係咪又係細細個已經識㗎啦？ 我唔係啊，我其實去到大學二年班，因為就好想 cover 歌，同埋我有好多 melody 好想寫落嚟，咁又唔知點唱，又唔知點樣記錄低，咁索性啊，不如我自己學吉他啦，咁所以學咗啲 basic， 跟住就開始寫歌。 唔係因為周杰倫咩？ 是啊，就因為想 cover 他上次也有講過，是啊是啊、我記得的、 好好啊， 台灣人嚟噶嘛你？ 我們都是台灣人哦。 但你屋企有幾多支吉他？ 屋企啊。好似三四支嘅啫，但系長期用就兩支、三支到，係四支吉他。 原來黃健都係富貴人嚟嘅。 唔係啊，我將啲吉他 pack 埋放喺衣櫃頂啊。 成個 Sony 都有錢。 佢話有三四支吉他，長期用嘅有兩三支，即係有一支係專門攞嚟。 唔係嗰支係我幾百蚊買翻嚟嘅吉他，即係細細個真係第一支吉他。但係雖然佢個聲唔係好好，但係你都唔捨得抌嘅其實，所以都係會 keep 咯。 係嗱，講完吉他咁耐啦 ，Michael 師今日咧就非常之好啊，因為佢係特登帶咗個吉他上嚟自彈自唱俾我哋聽嘅。但係我哋亦都要求佢一路除衫一路唱， 睇下佢做唔做先。 係啦。佢嗰面有藍色喎， 算啦算啦，我見冷氣咁凍， 算啦算啦算啦，我相信我個樣亦都唔吸引你去除衫 嘅。係啊，同埋咧，佢唔除衫彈咧，你都會俾佢 charm 到嘅。 係咩？ 你望下， 我望下，你唔望啊？ 我哋一齊望下， 我交個時間俾你嘅咯。 好啊，咁我嚟玩下我首歌先。 却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会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沙尘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汹涌，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雄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哦，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执着横冲，至少不后悔在我的曲终。难免也有失落的时候，哦哦哦哦，但是我就像一颗顽固的石头，跌跌撞撞依然滚动，不许他们叫我愚钝。 曾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痛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执着横冲。或许路的尽头会有彩虹，当世界不停地在动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哇， 醉咗咧！ 直情好似 live 咁喎。 系啊，咁佢系 live 啊？ 啲人越好似 CD 咁，我应该就讲。 好犀利啊！啲吉他自己弹嘅真系。 系啊，我以为播 CD 喎。 好犀利啊！ 其实我剪接咗啊。讲下啫，啱啱听过就系佢嘅第一首歌叫《愚公》啦，系啦。咁啊，呢个亦都系Sony 嘅新人，今年嘅新人 Michael C。咁之后到你师姐咯噃，王燕系啦。咁啊，今次拍一首歌叫《长生有烈》， 冇错， 系。 系咪好似装修歌咧？ 系啦，系咪转场嗰阵时播噶？梗 系唔系啦。其实呢首系一首讲原生家庭嘅歌嚟嘅。咁我就觉得每一个家庭，即系我都系啦，同爹哋妈咪之间点都一定会有裂痕嘅。咁个裂痕可以好大，可以好细啊。但系如果两方面都唔去正视呢个裂痕，然之后去面对佢，再解决佢咧，其实个关系会越嚟越衰咯，同埋个裂痕会越嚟越大。咁但系当你正视咗，然后你再解决、再修补嘅时候咧，其实两方面嘅关系系会升华，呢个正正就系我自己嘅故事咯。 即系你而家已经同屋企人关系好好啦， 我升华咗啦。因为其实呢只歌个曲先啦，个曲系我上年年尾喺封关之前，就可以去到台湾，咁就同嗰边嘅一位 writer， 亦都系小夫老师旗下嘅 writer 啦，叫做林奕琪，就一齐合写嘅。咁奕琪其实佢都几擅长一啲暗黑系嘅歌嘅。咁嗰阵时我哋就话，因为佢以前系小清新系多嘅，咁我就 同你一样， 系啊，我就问佢点解你会由小清新变咗暗黑系嘅，跟住佢话冇计啦，人大咗啊，咁样冇翻唔到转头啦。跟住我就谂，咁又系嘅，有啲嘢即系可能观念上你以为呢个世界好光明，但系出到嚟发现好多陷阱啊，呢啲嘢其实当你个信念崩坏咗就崩坏咗噶咯。跟住我就话。不如我哋寫首暗黑系嘅歌啊！即系我话好唔好寫一啲好似系情绪啊或者思想俾人压制住嘅歌。咁所以嗰阵时佢就整咗个音乐底啦，咁就 on top 我去唱个 melody。咁跟住我就寫埋词啦，嗰阵时写咗个国语词。咁、那个 demo 名咧就叫做情绪勒索嘅。 系 今年年头即系疫情初期嘅时候，我就开始寫歌啦。咁寫晒成只，即系嚟紧会出碟嘅，寫晒成只碟嘅歌亦都拣晒。咁就同作词人阿乐儿一齐去。傾啦，咁揀咗咁多歌喺手嘅時候，佢就話：咁不如我哋睇下，即係佢直頭叫我將我嘅生路歷程講俾佢聽，所以我由我出世開始講咗俾佢聽啦， 講咗三日連續。 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嘅 target 就係嚟緊呢一隻碟，全部都係關於我，即係可能喺我生活裡面啦、身上面啦，揾所有嘅細細嘅 element 砌出嚟嘅。咁我就話，咁會唔會係第一炮就俾大家認識我點樣生長、點樣成長先呢？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嘅性格咧，其實同佢嘅成長背景好有關係。咁而原生家庭就係影響呢個成長背景最大嘅 element 啦。咁所以佢聽完我嘅故事之後，佢就寫咗呢一首歌嘅歌詞出嚟咯。 因為而家我覺得社會上面好多人嘅屋企人可能同佢哋嘅自己嘅自身都可能會有啲嘅摩擦咁樣。我好想知道從你自身方面，你頭先都講話你要昇華就要去大家修補大家關係，你自己又點樣修補嘅咧？ 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太乖啦，即係我有啲咩諗法咧，我係唔會講嘅，我做服從嗰個咯。咁但係到我再長大嘅時候，我就發現我中意音樂嘅喎，原來我中意彈吉他嘅喎，我中意唱歌嘅喎，咁所以第一下其實。第一道比較大嘅裂痕就係我發現佢哋收起咗部琴之後咧，部琴爛咗，咁嗰個我就好嬲啦。咁然後我因為以前成日話啊大個要搬出去住，咁爹哋媽咪成日都覺得你玩玩下嘅啫，講下啫。咁但係嗰下我就話我真係要搬出去住。咁有一日我就真係同佢講話，我揾到屋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嗰下應該係好驚訝， 好愕然啦、 啊。你真係有自己諗法嘅，你真係會做嘅咁。咁其實嗰一下雖然嬲啦，雙方都。 但你哋軟弱咗之後，就會慢慢去知道對方其實諗緊啲乜嘢。我就會知道其實爹哋媽咪會好錫我，好關心我，而爹哋媽咪亦都會見到，原來呢個妹真係有啲嘢堅持緊嘅。咁再去一路有比較大嘅裂痕就係真係出道，因為以前出道之前我有一份正職嘅嘛，咁就好 stable 高薪厚職又有得升咁樣。咁爹哋媽咪成日都覺得係啦，你條路咧就係要做一份 stable 嘅工，有收入，好高嘅收入，咁然後咧就快啲揾個人嫁咗去，咁結婚生仔圓滿咁樣啦。 這個不嬲都係爸爸媽媽嘅願望，或者你應該要即係仔女應該要做嘅路嚟嘅。 冇錯，咁但係我覺得做乜唔可以靠自己啊？同埋點解唔可以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到真係簽咗公司出道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好反感噶。 佢哋反感到咩程度啊？當時？ 他哋 即系冇溝通，冇傾電話，乜都冇定點啊！ 係啊，好少傾電話。其實我哋不嬲好少傾電話，我哋就會 message。 最耐有幾耐冇聯絡？ 佢最耐都係個零月咯，即係都係一個月。咁但係屋企嘅 group 都會一路有嘢 send 出嚟咁樣。咁我一路都以為我爹哋媽咪好唔中意我做呢行啦。直到有一日，我發現我個 post 佢哋 like 咗。 哦，佢哋仲學識點樣用社交平台添啊！ 我嗰下諗嚇，你哋有嘅咩？咁樣咁然後。然后再去咧， 你有冇唔 at 佢做 friend 啊？ 梗系唔 at 啦， 因为我发现系真系好多人都系噶，唔会 at 自己屋企人做朋友噶。 梗系唔 at 啦，好危险啊！但系其实我因为我嗰啲 page 都系 open， 佢都会睇到。咁然后我再听翻咧，原来我每一次出歌啊，或者上年其实有舞台剧啊，有出碟啊，跟住有自己第一个音乐会咧，我爹哋妈咪系著弱过我噶，即系我听翻人嚟讲，我自己梗唔知啊。咁佢话爹哋妈咪系特登去。同人讲我个女出歌啊，我个女有音乐剧啊，一齐去睇啊咁样。咁跟住我之后先知，咦，原来你哋支持我嘅方法系咁含蓄噶。跟住我先再谂翻，系，其实我自己都系咯。即係成家人咧係好黑人憎嘅，我哋咧有好嘢係唔會講嘅，係淨係會批評咯。咁但係當你知道佢肯批評嘅時候咧，即係佢有留意先會批評，同埋佢想你進步。 咁 Michael 師，你同屋企人有冇類近嘅關係？即係有冇咁樣事發生㗎？會唔會都係好似你師姐咁樣㗎？ 我覺得未至於去到咁嚴重咯，即係我係一開始其實阿爸阿媽都係 調翻轉嘅， 唔係個 色，阿媽你唔可以做呢樣嘢，話翻佢轉頭 嘅，唔係其實一開始阿爸阿媽都唔係好支持我做呢樣嘢嘅，我本身都叫做係讀得書嘅，所以佢哋就想我係可以做翻經濟金融，你知香港嘅爸爸媽媽都係咁噶啦，咁但係最尾我都係發現我好中意音樂。咁最尾我都自己決定咗做呢條路，咁但係一開始其實佢哋都係擔心嘅，咁但係佢哋慢慢發現身邊嘅人啊，同埋公司同事，佢哋嘅欣賞，即係嗰種欣賞係好真誠嘅。之後佢先慢慢去留意呢方面，去問下，甚至佢會問下身邊啲朋友啊，啲意見啊，即係可能會偷偷塞我啲歌俾人哋聽咁樣，個個都話好聽好聽，佢先會慢慢開始認識，哦，原來我仔喺呢方面係真係有天分嘅。咁就慢慢到依家，其實佢哋兩個都好支持我啦。即係呢排有咩 live 啊，有咩電台咧，佢哋都會自己。偷偷地聽，聽完咗之後咧， 剪報啊，係咪？通常有好多都係㗎，屋企人 完咗翻去同佢會同我講話，你上次嗰個 live 話唔想俾我聽到，話你中學嘅時候成日唔食飯，儲錢買吉他嗰個我聽到啦。哇！即係唔聲唔聲就講曬我即係 live 我嗰啲講嘅嘢，係啦。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好似師姐咁樣講，我覺得阿爸媽有陣時佢哋又未必係唔識得表達，但係有陣時。始終人嘛，我哋本身我哋每個人表達方式都唔一樣。咁我覺得係的，而且我阿爸媽佢用佢嘅方式去即係照顧我哋，去關愛我哋啦。 咁自此之後，你會唔會喺訪問度唔敢再講嘢啊？ 咁啊唔會喎，我覺得我要講嘢佢都聽曬，有咩唔講得啫？ 不過咧，Michael 師同埋黃言都講得啱嗰樣嘢，就係其實每一個人嘅表達方式都唔同啦。其實最緊要就係唔係就係朋友之間或者情侶之間先要互相磨合，其實屋企人之間即係就算相處咁。咁耐都好啦，都应该要互相磨合，去令到大家关系好。因为朋友可以拣，情人可以拣，屋企人冇得拣。而永远喺最心情最低落或者你遇到咩事的时候，屋企人永远就系你身边，系啦。咁今日 thank you 晒 Michael 师啦，仲有黄言啦。咁啊，希望下次咧你哋再出个人嘅 CD 嘅时候，再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到时 Michael 师就要除衫噶啦，冇得再同我讲价噶啦。thank you，thank you，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 周末。